大家在这里平安，你们都开心吗？ 开心。 那我看到这个东西不出来哈，给我一下子啊。大家都很开心。那么你们在这个秩序单的后面呢，有家规，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吗？好，注意一下。不过有一两样东西我要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如果在祷告呢，请大家不要走动，祷告的时候不可以说话，所以我们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是要很专心啊。另外一件事情我要强调的就是你们要听招待员们的指示，因为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招待员呢，我们已经跟他训练了，所以招待员呢，招待员一定要把弟兄姊妹们带到这个前面啊，所以那些先到的弟兄姊妹们坐前面，后面到的弟兄姊妹呢就坐在后面，明白吗？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会不太听话的啊，我喜欢坐这边，我喜欢坐这边哈，这个就是招待员们做工的时候很痛苦啊。我以前是做招待员的，我讲一个很好笑的。这个招待员呢，我做招待的时候，有几个老人家哈，他坐在后面是永远会动的，那个椅子好像那个位置被他买掉了。然后有一天人来了很多，所以他的位置被人家坐了啊，他的位置被人家坐了。所以这个老人家在那的时候，他就用他的雨伞啊这样打的，把人家赶走的时候，那个是我的位置。好，那我就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啊。有一个这个啊诗歌班啊，唱歌非常的好听。他的歌唱的那一天的，你知道唱什么歌吗？ For the reasons beyond I must go 就是到世界地基我都愿意去传福音，就是多远的地方我都可以去传福音。这歌唱得非常的好听，不过那个诗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矮的人站在后面，高的站在前面。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诗班？没有哈。所以就有一个人他看到他说，哎呀，这个诗班真的是太好了，歌唱的真的是好听，但是只有一个这个怎么搞的，矮的人站在后面呢，高的人站在前面呢？所以那个人他就觉得说，可能是这个指挥啊，不会安排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聚会完的时候，那个人就上去跟那个指挥，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他说你讲吧，你的四方歌唱得很好听，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讲的什么呢，你叫那些矮的话站在后面呢，站在前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脸了。哎呀，他说我怎么讲他们都不要听，这个矮的人就是要站在后面，不愿意他坐在前面，但是歌呢，他的歌唱的是世界地基都愿意去哈，叫他站在前面一点他不愿意哈。前面从后面站到前面，只不过离开一尺罢了，他都不愿意哈。歌唱的是到世界地基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来到聚会的时候要愿意听招待人的指示。我常常讲这样的一句话啊，如果有得罪到任何一个人呢，你不要生气哈。如果呢招待人的指示啊你都不愿意听了，叫你听上帝的话，看不见的上帝是更难的，对不对？阿们。所以我要鼓励招待人呢，因为招待人，我上个星期这个训练招待人的时候，前两个星期就是有一个苦难。这个苦难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喜欢坐后面，很早来的也是喜欢坐后面，所以从此以后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说阿们吗？ 阿 们。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主的恩待，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听你的话。我们祈求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听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得到造就，让我们心灵深处都得到建造。我们求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中做启示感动的工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来，我们一起来宣告，请我每天灵修，常常祷告，唱诗敬拜，我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心，我灵命生长，智慧充足，大有恩高，我喜欢侍奉，彼此鼓励，同心侍奉，我每天传道，领人归主，信主，培养门徒，我心里火热，建立教会，扩展国度。阿们。感谢赞美主啊！然后我希望大家每一次这样念的时候，宣告的时候，那么会记得呢，我们要每天灵修祷告敬拜啊，被圣灵引导，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不断的增加。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人漂亮吗？漂亮，对不对？他是1949年印度的Miss India， 就是全印度最漂亮的一个美女，漂亮对不对？你要不要看她现在是怎么样的？要看吗？ 当当当 当！好，现在她已经90岁了，哇，哈哈，你看啊，不错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她年轻的时候是这么美。然后现在呢，它变成这样了、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在世上的日子是非常的短暂，我们的外面会常常改变，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是一天更新一天。阿们，阿们。我们外在漂亮是很重要的，陈牧师没有说你们随随便便安安脏脏糊里糊涂的哈，头发有洗不洗啊、这个应该能够越漂亮就越好，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在外在有多漂亮，我们的内心那个漂亮才是永远的。你可以说阿们吗？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们知道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信靠主，来听主的话，建立我们内在的生命，这是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阿们。我在这里呢，希望大家每一次来的时候带你们的笔记簿来做笔记，因为陈牧师呢在讲到的时候，我都细心的预备讲章，让大家能够带回去。我记得我自从我听到呢，到我去读神学院，读完神学院，我的笔记本是90本的，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都做笔记的，我鼓励大家也要做笔记。今天晚上我要来讲建立健全的家庭。我记得2个星期前讲到婚姻的时候，我答应大家说，下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要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所以今天晚上我会为夫妻祷告，是啊，好，阿们。然后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们的配偶不在我们当中的，那今天晚上是一个人来的，我们也为你祷告。我想再过1-2个星期，我们主入学1个月有一次。会再跟大家一起参加聚会，那一个星期我就会跟你们的儿女一起来祷告，所以那一天我会讲一篇道呢，适合小孩子听的，但是我们大人也是可以一起听的，这样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看见弟兄姊妹们自己信靠主，儿女呢慢慢栽培他们也懂得参加聚会。如果你看这一个图片的话，我在这里有2个很重要的圆圈，一个就是教会，另外一个是家庭。家庭跟教会呢要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我今天晚上在讲这个道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讲到家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先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老家的见证。我从小在这个地方聚会，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这块地相当大，很靠近我的家啊，也顺便跟大家做一个见证说，这个地方呢是我公公奉献的，所以这一块地呢是我公公的，现在这一块地已经是非常的值钱了。你看一下，有学校，很大的一间学校，然后呢有教会。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边聚会，我在里头做主学是在这边，后来在这边大人的聚会，我的哥哥我的姐姐都在里面做师班呢，我爸爸是教会的领袖，所以我年小的日子就在这个地方受洗，在这个地方参加主学啊。你看现在比较大了一点了，他们有做 extension 了更大了。那这一间的礼拜堂呢看起来是不大，这一间的礼拜堂呢我差不多十多岁的时候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礼拜堂呢现在是一个幼稚园，当时呢是非常漂亮的。这一间的礼拜堂呢当时是我父母亲奉献，差不多钱都是他们奉献的，所以我家族里头，我在这里做这个见证呢是鼓励大家，我公公爱主，父母亲爱主，到我这一代啊，那这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非常的爱耶稣，他把他的儿子送去渡传道神学，那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一个牧师那这个是神学院的院长，是孙教授来的。那是我的妈妈，你看我妈妈老的时候我妈妈老的时候，我每一次跟你们说过，我妈妈老的时候呢，她要做这样的移植，我带她，每一次我带她来聚会，她虽然不能走路了，她坚持要去参加聚会，所以我带她来参加聚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要把她抱在车上，那个椅子放在我车后面，然后到礼拜堂的时候，我椅子拿出来放好再把我妈妈抱出来放那边，背跟她盖一下。但如果你注意看到我的妈妈的嘴巴都在笑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爱她，我妈妈非常非常的喜欢做见证讲见证，这就是我妈妈好，那么我有这样浓厚的背景，我的家跟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每一个礼拜天一定是吃补的。为什么呢？因为牧师在我的家吃饭。好，那这是我在沙拉瓦的教会给你们看一看。那么我全家都在这里侍奉，后来呢被派出来后，我们就到国度里面去侍奉了。我们全家跪在众人面前，好吧，我们被祷告派出来。你看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一天晚上，我们送送我们走的那一个晚上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到要命你看我的孩子也是青少年人跟我的孩子都非常非常的好。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知道说，我们的家跟教会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你们可以说当然了，你是牧师吗？当然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一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来说，如果我们要建立非常健全的家庭，跑不掉的，你们一定要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讲到我们人生的时候，其实有三样事情，我们家庭、教会跟社会这三个是连在一起，你不能少的。我们今天跟社会的关系都很密切， 天天都在社会里面跑。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教会建立密切的关系呢？讲到家庭、社会、教会的时候，那么教会就是我们侍奉的地方，社会就是我们搞事业的地方，是我们赚钱的地方。所以社会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侍奉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家庭这三个角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要建立家庭，所以这个家庭这个观念是上帝的心意，不是陈牧师 发明出来的。诗篇127篇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说，如果不是上帝在建这个房屋的话，建立的人就枉然劳力。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建立一切的话，我们靠谁呢？我们是要靠上帝来建立我们的家庭，不是靠运气，不是靠钱财，不是靠地位，不是靠任何的，乃是靠上帝建立我们的家。这一段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家庭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要有耶和华上帝的恩手在扶持。那么创世纪第一章27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天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原来当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上帝要亚当夏娃管理整个他所造的万物。阿们。那么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管理这个万物不单是亚当夏娃而已，包括他的子子孙孙。你要注意看哦，他说造男造女，叫他们说什么呢？叫他们生养众多，对不对？对不对？阿们。好，上帝叫亚当夏娃生养众多，生养天满地面，然后做什么？治理界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呢，是繁殖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忘记的，上帝要我们的是要我们繁殖。什么叫做繁殖呢？繁殖不是单单肉体而已。我们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有灵、有魂、有体，所以肉体的繁殖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对不对？夫妻怀孕啊，这个配合怀孕生下孩子，一直养他养他养他养他养他养他养他养他，哇，到他长大也是付上很大的功夫。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心灵深处的繁殖。我们孩子内心里面有没有像我们？这是每一个父母亲们都要注意的。所以我在每一次的讲道当中，我都要慢慢的把大家带入这个什么叫做繁殖。繁殖就是你是怎么样，你的儿女也是怎么样，这个叫做繁殖。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有一个妈妈跟孩子 跟丈夫啊说话的时候都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是很大声，好像吵架这样啊。那么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就在家里长大，看着妈妈跟丈夫呢，所以这个孩子一点点长大，丈夫呢一看见妈妈吵呢，他就不吵了，就是好男人，对不对？不跟女斗哈。好，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了，有一天就结婚了，结婚到这个哈这个哈嫁出去了嘛。那么有一天这个妈妈呢，他就去看他的女儿，当他去看他的女儿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是他非常惊讶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女儿呢跟他女婿讲话的时候，所以这个妈妈看了心里面觉得很不安，为什么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讲话是那么样的粗鲁呢？所以就夸着，哎，孩子来来来来，妈妈有话告诉你，你为什么跟你丈夫讲？我说呀呀呀，怎么是这样的？他说我也不懂啊，不懂你这样的跟丈夫讲话不好嘞，你知道吗？会伤到他的心呢。啊，这个孩子说，是哦，我没有想过嘞。到底你现在是哪里学来的？是这样？哪里学来的？妈妈那边学来的，对的。妈妈那边学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繁殖。繁殖生命是靠着什么呢？叫做生命传递生命。大家说，生命传递生命。孩子们抓到不是学到，他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学来的，怎么跟我的丈夫说话是这样的？因为他一向来从妈妈那边一直看了，那个东西已经跑到他里头了。阿们。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传递的也如何。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四五节，大家一起读来。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用人的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取的。起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可以造很多个女人，为什么只造一个呢？因为他要有虔诚的后裔。弟兄姊妹们，圣经很清楚地说，你们做男人的，这个是跟男人说话，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为什么呢？谁也不可以用诡诈来对待你们的妻子。哇，不过妻子你听了也不要说，哎呀，原来丈夫不可以用诡诈对待我，当然是不可以，你呢也不要用诡诈，一样的。所以虔诚的后裔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今天晚上讲到要有这个健全的家庭的时候，这个题目是我们教会非常注重的，是我们意向的一部分。如果你要看我们的程序单的话，上面都写了我们教会的意向。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建立健全的家庭，阿们。所以我们要不要看到我们的后裔是虔诚的呢？虔诚的意思就是很爱主，很有耶稣的生命，非常懂得祷告，懂得侍奉。所以我们父母亲今天一定要做好榜样，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要有虔诚的后裔，如果我们要建立健全的家庭，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家庭的主。我不懂你的家有没有挂了这个牌，基督为我一家之主，有没有？有没有？ 我看一看，有没有？有，一个，两个，三个，有没有？有，有不举手啊？小小的啊，小小的不举手 ，OK， 大的才举手。我刚才还没有说大大的，没有哈、啊，那你要举手吗？谁的家有？无论是那个台是很大，是很小的，基督为我一家之主的举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OK， very good， 好。其实呢，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他说耶稣是一家之主呢，可惜有的时候不是。那我今天晚上来讲，有一个人呢是金钱做主，那个牌挂在那里是基督，但是呢他是金钱做主。如果一个家庭是金钱做主的话，是怎么样呢？全部都是讲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就是一切了，天天都在讲钱啊。那么有钱就笑，没有钱就不笑了啊。这个就是用钱做家庭的主，这个家就充满贪心。是啊，我们的台挂的那边是基督为我一家之主，但是真正的在实际上呢是钱。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被钱财带领。阿们，阿们。我不是说钱不重要，我今天晚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钱呢不能够成为一家之主，被钱压到半条命。而且有钱的时候骄傲的不得了，这些都是不健康的。所以第一种的家庭呢是金钱做主，家就充满贪心。第二种是名誉做主，这个家呢什么都在讲面子，这样没面子，那没面子，一切都要好看。好，那么面子呢，这个名誉做主的家就充满妒忌。如果你有三个四个孩子，那第一名的那一个呢在家做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你家很好的名声嘛。哇，我的家孩子那个考到十多二十名的呢在家变奴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读书，所以这个就很可怕。那么比较漂亮的呢，哇啊，那么坐在那做皇帝。比较不好看的，所谓不好看的那个呢在家中呢做牛做马。你想一想看，你有没有偏心过？如果你有偏心的话，你的家是名誉做主，不可以的，这个很可惜，你的孩子就充满妒忌。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名誉做主呢？从你的说话可以他听得出来。我在中国火车上有一天呢坐在那边的时候，就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还说不可以这样，没面子，不好意思，我叫不好意思，还跟你丢了我们的脸。我看了我在车上几个小时呢，他讲了十多二十次啊，没面子的，你这样的话就没面子了，哎，不好意思啊，太羞耻了，一直的搅灌这一个传递这个面子作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可以，一个孩子比较乖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容易呢，所谓比较乖、比较听话的孩子，你就疼爱他；那个比较顽皮的那个呢，你就不要爱他了，就比较不爱他了。买东西的时候，怎么就是想说啊，好，给你一个，不过暗暗的塞一点给那个，你就爱他，这个是不可以啊！看在眼里，有一天他恨死你。你不要小看这些，非常的重要。你害他心灵深处不健康，所以名誉做主是不可以的。第三呢，丈夫做主，丈夫啊，这里跟男人说话，丈夫，丈夫，丈夫，丈夫做主的呢，家就充满罪恶。什么这个丈夫做主呢？什么东西就是要听丈夫的？他在家中就是皇帝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叫做大男人主义，全部的错都是你们的，所有的对就是他的。啊，大家看见他都是像老鼠一样，猫来了。啊，这样的家庭，丈夫做主是非常可怕的，家就充满罪恶了。还有的家是什么呢？是妻子做主，什么都是听妻子的，妻子爬到丈夫的头上去做，那这样的这个呢，家就吵架，会分裂的。所以妻子呢，你要记得啊，不要在家中，好，那么变成是皇帝 ，OK 的。圣经告诉我说，夫妻彼此顺服，彼此学习。当然，丈夫等一下我会讲到丈夫的角色，但是呢，妻子不可以起来做主。如果妻子来做主的话，这个家就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因为一个正常的男人，记得我讲了，正常的男人他是受不了被妻子管的，记得吗？今天有很多的女孩子比丈夫更本事，赚的钱比丈夫多，好，那么各方面比丈夫本事，但是我们今天那个家庭的次序不可以没有。我讲这个比喻给你听哈，有一个姐妹到我的面前，她说：“牧师啊，我真的是很辛苦。为什么呢？”她说：“在教会里面，我跟我的丈夫两个人带一个家庭小组，我的丈夫带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睡觉；他一带的时候，全部人都笑，很开心。”因为他又会讲又会笑，解析得非常的好。她丈夫的讲话呢，又不太会讲，不会表达，很 boring 的。但是她说，我就是要控制我自己，让我丈夫带，很辛苦，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她说怎么办？我说你起来带啦，让到我变成丈夫的头。我说没有，你是帮助丈夫的。所以这个丈夫呢，那么你们做丈夫的注意啊，你们做丈夫的呢，如果你的妻子比你本事的话，你要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上帝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丈夫，所以这个妻子呢是很厉害的助手，对不对？懂得关于请工人的时候，你要请没有动的工人还是厉害的工人？厉害的，对不对？在这里凡是做老板的，我问你们，你们要不要请个工人没有用的？如果你的工人速度的比你高，然后呢做事情比你厉害，你高兴不高兴？我请了一个工人，嘿 PhD 哦，哇，博士来的，你永远是老板，对不对？他速度都比你多，但是谁是老板？你还是老板，你明白吗？阿们。所以做丈夫的你不要自卑，说哎呦我的太太比我厉害，那么我怎么受得了呢？你有一个厉害的助手，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懂的哈。我常常说我的师傅啊非常的棒，他比我厉害，我就是什么呢，更厉害。为什么能够娶到一个厉害的妻子？阿门，阿门。我如果跟我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妈妈呢就听我讲啊，你的妻子比你厉害呀、啊，哇！然后说，我比她厉害。我说我能够娶到这么厉害的，我妈说哦，我说我告诉你，你最厉害，妈妈。我说我怎么最厉害？你这么厉害，能够生一个这么厉害的儿子，哇！我的爸爸就很高兴。阿门，阿门。啊，是啊，我的妈妈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她没去过学校的，啊，但是呢，她生的孩子都不错的哈。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的家是儿女做主。什么东西都是听儿女的，儿女起 己来管家庭，那么这样的话呢，家就混乱，一定带来伤害。不可以让儿女做主。今天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们不能够让孩子爬到你的头上去。还有这里的公公婆婆，你要注意哈，你在家中爱孙子的时候，你不可以爱到一个地步呢，那叫孙子呢爬到父母的头上去，我是不许可你做这样无足的事哈。所以所有的公公婆婆，你要懂得怎么做公公婆婆。阿们。当你的儿子管孙子的时候，你我知道你是看不惯的啊，我知道你是看不惯的，我从我妈妈爸爸身上就看见了，管不习惯的。我的妈妈说，快来，快点来，你做什么要打他？哇，我说这样麻烦了，我的妈妈在我的家，我管不到我的孩子。后来呢，我就跟我妈妈说，告诉我妈妈，你不要这样，你呢只要跟我讲一句话。她说讲什么话？你只要说该打。因为他老人家也不懂得发生什么事，那么孙子哇哇哇哇到他面前，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很厉害的，他们都很聪明的，他都懂得去哪里安算我们的啊，所以随便一下他就哭得大声很凄惨到我妈妈面前。我妈说，哎呦神神哦，爸爸很坏哦，会打你啊，糟糕了，我变很坏去哦。但是我妈妈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一讲她就明白，她说哦，这样哦，不可以乱骂你们的哦，所以现在呢，你只可以讲一句话，该打，就没事了。所以她大喊大哭的喊她，该打，该打，该打，就是啊，阿门。就没事了，没事了啊！孙子到那边就说，婆婆也是讲该的，他就没法子了哈、哦。所以要记得要保持家的秩序，有的是亲戚做主哦，亲戚好。那么为什么会变成亲戚做主呢？就是家公家婆。这个哈，岳父岳母还是什么姑姑什么姨什么这些所谓的大人长辈，他们的话语重要吗？重要。如果是你的爸爸妈妈家公家婆的话，今天我们要注意哈、哦，媳妇你要把丈夫的爸爸妈妈当作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你们二人成为一体了。如果呢，跟丈夫说，你看你的妈妈是这样的啊，怎么搞的？那丈夫说，我现在怎么办呢？一边是我的太太，一边是我的妈妈，牧师怎么办？我说错了，你跟太太是一个人，两个人一起来孝敬妈妈，阿门。还好把荣耀分给耶稣，圣经里面有答案的，圣经有真理的哈、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这个丈夫要懂得做人，你就跟妈妈说，妈妈，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爱你。他听到哦，我以为我失去儿子了，没有，我们现在两个来爱你了，比以前更好。那妈妈听到就安心，你知道吗？女人就是需要有安全感的，妈妈也需要有安全感，所以自己做儿子的，你们做儿子的要懂得做人，你在家就是要懂得，所以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我的太太跟我爸爸妈妈关系非常的好，没有给我一个鼓励。谢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爸爸妈妈他起初说一定看不惯哦，现在这个儿子结婚了哦，看一下是不是比较听太太还是比较听我的，看来看去现在好像变了哦，你看看哦，结了婚变了哦，比较不爱我的哦，他们会这样想也是难怪的。好，我可能也会这样想哦，这个我的儿子庄纳顿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比较爱他的妻子的哦，现在呢这个 儿子要懂得做人，两个来说你安心，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爱你，没事的。是啊，圣经里面讲二人成为一体啊，好嘞。所以这个亲戚，我所谓说最大的问题啊，其实不可以单单是问题的，从家公家婆还是岳父岳母，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让老人家辛辛苦苦照顾孩子长大，从换尿布洗大便到长大，你伤他的心啊，雷轰会响哦。我妈妈从来跟我讲这件事情啊，很深的叫我念，她说孩子孩子，你不可以对爸爸妈妈无礼啊。我小的时候妈妈就叫你呀、啊，如果对大人无礼啊，雷轰会响哦。我说哦，雷轰会响。所以每次雷轰一响的时候，妈，谁家的孩子不听话的？说是了，不知道谁的家孩子啊不孝敬啊，雷轰响了。所以我那么小就是这样学起来的，雷轰一响，我就想起，哎呦，谁的家孩子不孝敬？很好玩，对不对？所以亲戚做主啊，家就充满问题的，没完没了的。我告诉你，没有，不会有结束的，一定有这样就那样，就这样就那样，一直来的。这个还没有解决好，另外一个又来，另外一个还没有解决好，另外一个又来。除非你搬到美国去，还是有问题，只是闭上眼睛挂耳朵。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记得，好，做好我们的本分。偶像做主呢，我们的好弟兄刚才做了见证了，偶像做主，家充满什么惧怕、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今天出几家、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样放，那个不可以这样放，这个地方不可以那个，所以家里全是什么呢？我们叫做搬当一大堆。耶稣做主，家就有平安喜乐，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家如果是真的耶稣做主的话，我们的家应该是充满平安、充满喜乐的，这是基督化的家庭。如果我们的信了耶稣，家里面没有平安喜乐的话，你一定有些真理你还不懂的，而且我们就是没有照着真理去做。所以耶稣说，我把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给你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世界里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信耶稣的人，耶稣做我们家庭的主的话，这个家有平安有喜乐。所以这个家要荣耀主的家庭，是敬畏主的家庭。我们的家里面说话的时候，不要得罪耶稣。真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那你们两个人夫妻在家里面谈话的时候，要不要奉献？不要。我告诉你，耶稣就在那边听呢。那耶稣怎么样赐福你？你们有的是吗？没有敬畏耶稣，没有敬畏上帝。如果上帝不加那个大夸的，你讲什么？反正上帝没有灵教吧？不可以的。我们在家中敬畏上帝，说话要有次序，要有真理。你在家，在孩子在家里唱哈利路亚荣耀主耶稣，那么你在那边说洗碗了，他还在那边唱赞美耶稣，洗碗了还在唱呢，你们看只懂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带他来主日学的也是你，骂他唱哈利路亚也是你，耶稣都在那边听哦，然后叫你骂他，你在那唱哈利路亚，你看到不安哦。所以没有敬畏上帝，这个敬畏呢，就是非常的小心。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在家、在厕所、在厨房、在街上说话，不要得罪耶稣的。 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能。我觉得这件事情常常基督徒忘记，所以你在一切的行动上，圣经说了，我们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去做，然后被圣灵引导，不要被恼火引导，不要被你的情绪引导，不要被你的钱引导，不要被你的地位引导，不要被你的脾气引导，我们要被圣灵引导，然后这个家就充满着爱。这个就是耶稣是我们一家之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上帝要恩待我们，上帝要赐福我们，他是喜欢把恩典赐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没有把他当作看在眼里，没有尊重他，没有敬畏他，你说礼拜天的时候主耶稣求你来赐福我，耶稣都非常的痛心，圣灵为你哭，不是上帝不愿意赐福你，你自己把天堂的门关掉。我今天大大声的在这里告诉你，你敬畏侍奉上帝的话，上帝赐福你的话，你是充满平安喜的，你永远都吃不完的。哈利路亚，阿门。好，当我们讲到耶稣一家之主，丈夫是管家，他是 managing director， OK， 妻子呢是帮助他的，记得你是帮助他的。儿女爱主，孝敬父母，全家一起侍奉主。你看《约书亚二十七章四五节》后，我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次序不能没有，丈夫是管家带头的，妻子呢帮助丈夫，所以夫妻两个人要很合作。丈夫是那个 driver 管 steering 的，妻子呢是后面看门的打票的那个号，啊，这样合作。阿门。啊，不是脚踏驾车的，所以妻子在后面脚踏驾车，就是我们讲的哈。好，OK， 所以你看啊，丈夫是管家。耶稣是主，大家一起敬畏上帝，全家一起呢侍奉主，荣耀主的名，这主的家一定蒙福。好，又一起灵修、祷告跟读圣经。我要非常的强调这一件事情，我们家呢儿女在一起，爸爸起来扮演你的责任，好好的读圣经、祷告，然后教圣经。我们呢，你是家庭的啊，祭司来的，也是老师来的，你一定要跟太太说：“来，孩子们一起来，爸爸今天带领你们一起祷告读圣经。” 说阿门。 阿门。阿门。一起灵修祷告啊，读圣经，一起侍奉。教会是属灵的家。家话就很美，阿们。然后呢，家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应该是要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不会的话，你们星期四晚上一定要来参加我的训练会，我就会告诉你我们的凌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他的路是怎么走的。好，一定要懂。星期四我发现很多人没有来，有的人跟我说怕考试，有的人跟我说吃饭，有的人跟我说做工，有的人跟我说这个呢，我告诉你什么都比不这个啊，认识真理重要。我鼓励大家，你们要把一些东西放下来参加这个聚会。星期四晚上你们怕考试的来，我们有另外一套出来，不用考试的，你抄圣经。 啊，拍手鼓励一下，拍手鼓励一下。年轻人跑不掉，一定要考试，60岁以上的。好了，如果你50多岁，好，如果你不能考试的话，我们有3种，好吧？一种呢可以考试，一种是抄圣经，第三种是什么都不会，也可以来。那个什么都不会的，我就把你交给师母，师母有办法帮你哈。我们考试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弄你不好意思。如果你说考了哪零分不好意思，有2个原因：第一，你很懒惰；第二，你真的是很骄傲。为什么呢？不好意思啊，你要顾面子啊，你还是面子做主哦，不受生理引导啊，我不许可这样的。谁今天敢跟我讲是因为考试啊？我怕考的分数不好啊，我就把藤条交代给多德冠，多德冠管教你们是。阿门，多德冠。 那你们当时认真，打古筝啊。 到那刚把你打一个古筝，突然间很聪明，考试全部可以拿100分。哇，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啊，家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你看啊，耶稣是一家之主，然后呢，夫妻同心侍奉，听从耶稣的话。继续下来呢，儿女爱主，孝敬父母，听父母的话，也听耶稣的话，整个家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真理，我们一定是要这样做。所以你们的家要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我已经跟你做见证了，我的家从几代来跟教会就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非常的蒙福。我要大家蒙福，你们现在好好的按个真理去做的话，我妈妈如果今天在这里的话，她会跟你说，能有能耐的狗，天有能鬼狗狗。刚才我对着你讲很多广东话，我是要报仇讲几句福州话。那是什么意思呢？人养人，剩下的是骨头。天赋养人，就是肥嘟嘟的意思，就是吃不完很丰盛的意思。我妈妈有几句话我从来不会忘记的，所以要好好的在主面前让上帝来养我们。阿们。你要谁养你？自己养还是上帝养？自己养还是上帝养？上帝养。阿们。好，让上帝来养你的家。所以你们今天做弟兄的，你们就大声说，上帝啊，我的家是你养哦，我今天就听你的话，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阿们。好，所以家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教会是很多家庭所组成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合起来成为教会吗？所以你看，这个是家庭，家庭，家庭，哇，合起来成为教会。好，所以家跟家合起来成为教会，教会跟教会合起来成为上帝的国度。好，现在很重要了，我们家跟家呢要有关系，有沟通，有团契，彼此分享，这是我们要看见的。第二，就是有责任，彼此保护，要彼此的珍惜，彼此的鼓励。现在我们刚才看见有这么多的小孩子在这边，这都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宝贝的儿女。那么请所有的父母亲们听这一句的话，你们的孩子在这个教会里头，所有的长辈们比他们大的，你有责任教他们。我们要多花时间彼此的沟通分享啊。然后我讲这个啊，你看，每个长辈都是孩子的属灵父母， 这是圣经旧约，他们都是这样子。你看，这个妈妈把孩子带到长辈面前，你看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就五个人一起来教他。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很厉害？我们今天说什么孩子有悖逆啊？什么十多岁的孩子不听话了，带来教会，我们一起来教他，是不是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孩子呢，我们自己讲自己讲，孩子就说你呀、就是这样老古董啊！我告诉你，我朋友的孩子的话，爸爸妈妈都是这样。你说来来来，我带你去教会里面来，几个长辈来问问他们一下，是不是这样？每个都想变好，我原来是这样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关系一定要建立，我们的沟通一定要好。你家发生什么事，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用很有智慧的方法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的沟通，我们的传递，彼此的分享都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关系，我们就给彼此来负责任。我们会保护你的孩子，我们也很珍惜你的孩子，我们也会鼓励你的孩子。所以现在我要问你一句话，如果你的孩子，我们就问布兰德六，如果我们管这个一个的话，你会生气吗？ 如果 If we say something about him and teach him, will you get angry with me? No. 哎，那个来给他个拍手 ，No。对了，明白吗？明白吗？啊 ，We will help you， 我们会帮你来管教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们属灵的家里面，他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责任，听懂吗？阿门。所以当我们今天成为大人的，你看见一个小孩子不对的时候，你有责任跟他讲，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你看这个就是我就刚才讲的这个这个就是这样的。大家你看，这些都是很有经验很有智慧的教会里面的长辈跟这个孩子说话。所以这个孩子可能在家里闹了什么事，妈妈就带他来，我们去问教会的长辈一下。所以这个孩子说，跟你讲的是一样吗？阿们。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们，我们教会的运作也要这样，所以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受保护，大家一起长大。阿们。上帝吩咐我们什么？生命记六章四大神迹，来，大家开声大大声的读，来，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门框户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到处都要谈论上帝的话语。在家的墙壁，在家里谈话，躺下起来，都要跟我们的儿女来分享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求求观众们，你们的家多挂一些圣经节就是对的，不要挂其他的东西。你们回去，我在营会的时候都已经讲了，你们的家里面的东西挂的到底可以不可以见得上帝的面貌。阿们。当然你们夫妻那个婚照都是很好的哈，那个不可以拿走哈，你们看一下，有一些东西不属于的东西你要注意一下哈。好，所以父亲，你看这是圣经的教导，父亲起来为全家祷告，太太在旁边陪。今天很多丈夫说，哎，你呢你呢，哎，那你带呢，我都不会祷告。这样的男人一定要悔改。阿们，阿们。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Brother， 你要起来带你的家。阿们。哦， 当你做丈夫的、做爸爸的起来的时候，你啊，多么的有权威！你看，所以这个爸爸啊，跟孩子说话，爸爸教孩子很多东西，爸爸跟孩子一起做工，妈妈做他的任务，爸爸。所以以圣人是这样，12岁之下，妈妈教他礼貌、语言。是妈妈的工作，教他礼貌、语言、清洁、生活习惯，4样的东西是妈妈教的。然后呢，做人、真理这些，爸爸教的。爸爸在外面天天混在社会里面，回来就跟儿子、女儿说话，教他们怎么样能够在外面奋斗的好。今天如果你爸爸是今天不回家，这孩子怎么办呢？孩子在家看电视，三角恋、四角恋，打打打打打，杀杀杀杀杀。啊，有一天呢，你说怎么搞的？我的孩子怎么没有不像样呢？你都没有教过他。我永远会忘记哈，新加坡有一个爸爸。告他的儿子上法庭，告他什么呢？而我老人家老了，你没有养我。然后啊，在法庭的时候，这个儿子说出一句话，我都不懂怎么办。他说：“爸爸，我小的时候你在哪里？请问你有没有照顾过我？有没有教过我？”赚钱是的，要赚，但是你有的时候你要想，家重要，孩子重要，还是钱重要？有的时候并不是钱，是你怕跟孩子在一起。舍人帮 Life Assembly 所有的爸爸都要起来做男人，这是我们一定强调的。做男人就是好好负起责任。阿门。拍手鼓励一下，鼓励我们的弟兄。啊，我们要感谢主。所以你看，这个小孩子在大人当中，这个也是小孩子，就是跟大人当中一起。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在外面做工，孩子在哪里也不懂，安心班交代给谁也不懂，然后突然间哇，孩子长大了，不太熟了，去做学校，你知道吗？孩子为什么会伤害爸爸、伤害妈妈？因为关系不深。我跟我的爸爸妈妈。10岁之后就我们就不住在一起了。我因为我们那边是有，我以后讲一个见证给你们听为什么。但是告诉那10年的时间，我陪我爸爸妈妈，他们该教我的话全部都教好了。你叫我得罪我的父母亲，我说做不到。我看他们怎么样做工，看他们怎么样辛苦，我非常的清楚。10岁后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都很了解他们俩。为什么？因为那头头的几年是最重要的。 The first 10 to 12 years， 父母亲们求主帮助你们，那几年太重要了。我有一次在路边骂一对的夫妻，怎么讲呢？我在那边吃东西，他们是煮面的，他的孩子在我的桌子下爬来爬去，我就叫那个爸爸妈妈出来，我说你们到底是真的这么可怜吗？需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孩子在这边爬来爬去，你们在这煮面给我们吃吗？我叫他关门，跟我孩子回去带他长大，我相信你不需要这个钱。我是很大胆的，他还谢谢我。 打死你。突然间就来了一个顾客，跟他说，这个孩子在这里听人家骂粗话，听人家乱七八糟的这样说，你在门主面，你这个孩子的前途怎么办？你赚的钱不够他花。他去花天酒地，他去赌钱，为什么？爸爸妈妈，你的榜样如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时代也非常的邪恶，我们今天要加倍的花时间在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学习，让孩子们有见不看的心。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祷告的时间，我鼓励你们夫妻一起出来，在这个当中祷告。在我们当中，好多只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的，你就在这边祷告。夫妻的，你过来在这边，我们为你祷告。教会今天有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大家的责任。我的光，我们夫妻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好，你们出来。Hallelujah.